0370-9779。 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来说一说劳动争议方面的案件。昨天呢跟大家说的是网络用工哈，今天呢请到李军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不诚信诉讼。其实呢，不诚信诉讼在各种不同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都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在劳动争议案件领域也不例外。那么在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都会出现一些怎样的不诚信诉讼的情况呢？另外呢，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于这种不诚信诉讼的行为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制呢？我们都将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到李军法官跟大家来讲一讲。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军法官。李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李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劳动争议的案件哈。那么这起案件是一起这个用人单位出现了这种不诚信诉讼的这个情况。那您呢先把这个劳动争议本身这个案子的经过先跟大家讲一讲，然后咱们再说用人单位有什么样的不诚信的行为。 2012年呢，老徐和老艾两个人向北京市某区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某科技发展公司支付所拖欠的工资，以及呢没有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2倍的工资差额，当然还有相应的经济补偿金。那么仲裁裁决呢是支持了两位劳动者的请求，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西城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呢认定公司与两位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在仲裁阶段公司本身就没赢。 对，是的，所以公司呢他就提起了诉讼。 他认为是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哈。 是的。 那么在一审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法院要查明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一审审理当中呢，两位劳动者提供了像银行卡呀、对账单啊，也就是像支付这个工资支付记录等等。因为双方劳动者手上是没有书面的劳动合同的。那么公司起诉的时候呢，那劳动者提供这些来证明我们双方是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一审法院综合全案的证据，包括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啊等等，最终是确认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那么驳回公司诉讼请求也意味着认可了 仲裁裁决的结果， 嗯， 就是确认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 哦啊，就是用人单位这个时候他的意见就是说，我是不认可用人单位和这两个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的。 对， 是吧？ 对，嗯，因为一旦认定存在劳动关系呢，可能就会涉及到后续的相应的工资差额给付啊等等，劳动者的诉讼请求可能就会得到支持或者部分支持了。 嗯 啊，如果一旦公司的请求得到了支持，那双方既然没有劳动关系，那就不存在任何的工资给付等等义务了。 对对，没错。那现在这个用人单位已经是这个仲裁也没有赢，一到了法院一审的也没有赢，那这起案件公司还是锲而不舍是吗？ 是公司啊，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公司在上诉过程当中，也是在我们厅啊二审审理当中，嗯，啊，突然相当于改变了他的一个诉讼的模式或者这个诉讼的手段， 嗯， 提交了跟上面两位劳动者签订的书面的劳动合同。 哦， 啊，因为他之前在一裁和一审的时候都是否认存在劳动关系， 嗯， 那么到二审他实际上他是认可了存在劳动关系， 嗯， 拿出了劳动合同。 那么他拿出劳动合同目的是什么呢？ 那他的目的呢，是因为如果按照仲裁包括一审的结果的话， 哦， 因为劳动者手上的劳动合同咱们从事实查明来看啊，是签了之后被公司收走了。 哦， 啊，劳动合同没有在劳动者手上。 嗯， 那劳动者将来要在主张说我的工资差额的时候呢，因为既然你公司本来是说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我们法院认定劳动关系的话， 嗯， 那最终因为这个举证责任，工资的你这个每个月多少钱啊， 嗯， 啊，包括一些相应的合同的细节， 嗯， 那你公司你既然否定存在劳动关系，那你就没法举证的。 啊，对。 那么这个时候很可能会根据劳动者的陈述他的主张来判决。 嗯， 那这样呢可能劳动者的这个请求可能整个得到支持， 嗯， 啊， 嗯， 或者说得到大部分的支持。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公司他应该是考虑到，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劳动者主张是不是高，比我劳动合同拿出来的情况下， 嗯， 两个结果进行一个权衡。 嗯， 啊，公司他觉得那我拿出劳动合同，这样的话即便就是因为我认可了嘛，认可存在劳动关系， 嗯， 但是你在判决的时候可能要比我不拿出劳动合同，而且你法院二审又认定他存在劳动关系， 嗯， 可能这个结果上他会觉得更优，对他自己。 哦，这他衡量了一下，觉得我拿出劳动合同的话可能最后判的钱要给的钱要少一些。 对， 是吧？ 是的， 嗯，但是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那您在一审的时候和仲裁的时候不认可劳动关系，到了二审又突然提交出来一个劳动当初签的劳动合同，那岂不是意味着他一审和仲裁就故意不提交这份合同，做了一个虚假的这样一个表述吗？ 是的，那么公司这种行为呢是属于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 嗯， 因为我们新的民事诉讼法，因为我们知道在民法上有个诚实信用原则， 对， 也就是说你的民事活动那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那么我们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活动当中也规定了双方应该是诚实信用的去进行诉讼啊，也就是说你要如实陈述啊，你要提供真实的证据。那么本案当中公司的行为这情节是很严重的，那你实际上你是否定了一个基本的事实。 嗯， 然后你在这个诉讼技巧上在前面的程序当中没有得到支持的时候，那你又拿出了这个劳动合同，实际上你是严重扰乱了我们的审理秩序， 是 啊，严重的违背了我们的这个说大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新的民事诉讼法是加大了对不诚信诉讼行为的惩罚力度的。 嗯， 比如说对公司的罚款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法官在审理当中发现了这问题之后，合议庭呢也是及时的对公司的这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进行了处罚。 嗯， 那这个处罚呢也是当时新的民事诉讼法颁布之后北京市法院第一例因为不诚信诉讼行为受到法院的处罚的这一个案例。 嗯， 最终我们 罚了多少钱？ 罚了5万元。 5万元 是， 罚款就是这个不因为不诚信诉讼而 受到这样的一个罚款的处罚和这个案件的最终结果，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吗？还是说这个不诚信诉讼就是就他这个行为本身进行的处罚，跟案件结果没什么关系？ 严格来讲呢，行政这个我们从这个诉讼当中啊，民事诉讼当中，从法院的这个司法处罚来讲，是跟法院的审理本身没有必然的联系的。那我们民事诉讼在处理的时候，法官还是会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我们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从这个角度我来处理案件，怎么去判，结果上那是我们依据的是相应的实体法，包括在程序当中的一些其他的程序法，那么对于公司的处罚这块，当然我们是依据的民事诉讼法，首先是他因为他这个行为我们对他进行的处罚，跟案件处理本身不是说必然会导致公司的败诉，没有这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啊。 只是就公司这个行为是吧？ 是的。 那最后这个案子是什么结果呢？ 最终还是根据双方的这个客观事实，法院进行了认定，最终还是认定呢跟劳动者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因为你这是个二审合同也拿出来了是吧？ 对对， 这肯定是有劳动关系的。 是的。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迟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今晚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因为咱们讲到这个案例啊，就会我们确实在日常的民事诉讼当中，当然整个民事诉讼当中都会大量的存在这种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尤其呢，我们现在讲劳动争议这个话题啊，劳动争议的诉讼当中，不诚信的诉讼行为尤其突出。 哦，那除了像我们这起案件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公司就是提交证据没有提交，这算一个不诚信行为之外，还有就包括您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就还有什么样的情况的不诚信的行为出现呢？ 这种不诚信诉讼行为呢，实际上我们讲劳动关系主要是双方当事人啊，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那么这两个主体在诉讼当中我们都发现了有不少的不诚信诉讼行为的出现，比如说劳动者也存在这种情况 啊。劳动者也有。 是的。你举例子来讲，就像有的劳动者他本身可能负责这个人力资源管理这块他的岗位，那么他就有这个比如说签订劳动合同，他可能要督促这个事情或者管理这个事情，但他本身又是劳动者，所以在这个实践当中，有的人力资源岗位的劳动者他就故意，公司跟自己实际上也要签劳动合同啊，但他可能故意利用职务之便他不签，最终不签的时候他再去诉讼说你看你没跟我签劳动合同，那么这样在劳动法上企业要承担这个双倍的工资的 啊，对， 是有惩罚的。 嗯， 那么还有比如说劳动者他利用职务之便对他掌握公章，可能他有空白的一些资料啊， 对， 或者他伪造了一个证据啊，他盖了公司的公章，将来拿这个证据来去起诉公司，来达到自己的一个诉讼目的。包括还有劳动者在工作交接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东西我不还啊，或者说我有很多的这个，包括还有离职以后保密协议没有遵守其实都属于不诚信的行为。用人单位的角度刚才我们讲到的关于他故意不提供书面劳动合同这种情况，其实在实践当中用人单位不诚信这种行为可能会更容易发生因为在劳资关系双方来看，本身劳动者是处在一个被管理的地位，用人单位呢他掌握了管理权限，那么规章呢制定执行 都是啊用人单位在做。 嗯。 啊，那么在这当中，你对于考勤啊，对于这个我们员工的业绩考核， 嗯， 等等相关的这一系列的环节当中，那么用人单位都处在一个主导的作用当中。 嗯嗯。 在这当中，他比如有一些不诚信的行为，确实是更便利一些啊。我们在审判当中， 嗯， 就是一个事实认定、甄别证据方面，要加大对一些证据的审核的力度。 这个不诚信行为怎么能够去发现呢？就是我们在审理的时候，能够知道，就是我怎么知道他这个行为，他就是一种虚假的陈述，或者就是不诚信的诉讼，或者是虚假的证据。 在这当中呢，我们讲劳动争议的审判，它确实刚才我们说它有一些特点啊，是不同于一般民事审判领域的。 嗯、 那么对于证据的认定上同样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说一般的民事纠纷更多的强化是当事人谁主张谁举证。 对。 但是对于劳动争议来讲，因为本身我们讲就是双方是处在一个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地位上的。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学理上啊，在我们理论界把劳动法把它归入到社会法的范畴。 是。 啊，没有把它完全作为这个民法。这也是因为它这个特点所引发的。那么在事实认定方面呢，这就要求我们在劳动争议审判过程当中，法官包括我们仲裁员，要加大对证据的审核力度。这里面呢也包括两个方面。 嗯。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该是要多审核，比如说一些字迹啊、公章啊， 嗯嗯， 那么包括在法官自由裁量权之内，有些案件你要运用举证责任来进行分配的， 嗯， 处理案件的时候，那么你内心的确信，你对有些证据细节的一些认定很关键。 嗯、 当然，这里面需要我们法官要充分的运用司法智慧， 嗯， 运用我们的生活经验去判断， 嗯， 而且呢，要更多的去。把这个工作量啊，不要，因为我们这块去工作量很大， 嗯、 我觉得应该是花更多的精力，对于事实认定方面，对于证据的采信方面，多进行一些询问， 嗯， 多进行一些这个质证，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很多蛛丝马迹是可以发现的， 嗯， 那么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要加大调查的力度。 哦， 外出调查的力度， 嗯，就法官自己主动去调查案件的相关情况是吗？ 是的，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关系争议里面啊，有一个很基础的争议，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尤其是对双方，特别是对劳动者利益影响巨大的一个争议， 嗯、 就是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嗯， 实际上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也是这样一个例子啊， 对对对对对，因为只有先确定了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嗯、才涉及到后面的问题，就双倍工资的支付啊、加班费啊、年假呀、啊、等等等等，是吧？ 对对，是的。 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劳动合同法实施现在十周年， 嗯， 已经比以往要进步了非常的多。 是， 但是我们也会啊，我们在审理当中，包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发现，其实还是存在大量的用人单位跟员工之间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嗯、 没有书面劳动合同。以北京为例啊，这么一个发达的一个。一线城市， 嗯， 你像很多的餐馆，可能大量存在就没有劳动合同，像后厨啊，一些洗碗工，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争议，比如说员工要起诉了，说你要那欠工资啊，劳动合同也没签，然后社保也没上， 嗯， 啊，我的加班你也没给我加班费，出现这种争议之后，用人单位可能就否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那劳动者的举证有时候。可能是不充分的， 是 啊，他会、 嗯、 因为有的他因为他的管理啊，他的、 嗯、 您没有书面的合同之后，他只能提供一些，比如说这个工卡呀， 嗯 啊工服啊，包括一些拍个照片这种，但这些证据如果严格的从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的规则来看， 嗯， 实际上他这个证据并不直接， 是 啊，可以归类为间接证据。 对，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法官如果完全停留在坐堂问案啊，就是从你双方你交什么证据我来审核来质证， 嗯，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会造成事实认定的错误。 嗯， 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法官应该类似于这种特别需要 去调查取证，因为我们民事诉讼法这我们都是，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定要说去帮着哪方当事人打官司啊，因为从民事诉讼来讲，从这个规则来说，法官或者我们法院啊有明确规定，法官有认为需要去调查取证的事实，当事人无法提供的一些证据，我们应该发挥法院调查取证的这个作用。那我们以前就有，法官就去饭馆实地去调查，带着这个劳动者，然后一到那儿之后一看工友们都很熟悉啊，他在哪个后厨哪个工位啊，做的什么活都是很清楚的，而且跟一些因为他发生争议啊，不见得所有的这个企业这个当中的这个管理人员都知道这个事情， 都知道，是是 啊，有的时候他打招呼一看啊，名字都很啊，一看就是很熟悉的，你通过这些内心的确信啊，通过这个相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证据，实际上你这个如果是这种情况调查的这种情况的话，本来法官比如说有一些犹豫的情况下，就通过你这些间接证据能不能认劳动关系还存在一些犹豫的时候，那么你经过一次调查可能会加强你内心的确信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劳动关系，这是我们也是举的一个例子嘛。 对，那刚才您提到哈，就针对这种不诚信的诉讼哈，这个咱们国家的新的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定啊，有相关的这样的惩戒的措施哈。那对企业，您刚才说了最高罚款是100万，那如果说比如说劳动者他个人出现了不诚信诉讼的行为，那一般对个人的这种罚款通常会是怎样的一个幅度，最高会罚到多少钱？ 可以达到10万元 啊，个人最高是10万元， 可以达到10万元。 哎，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回到咱们今天所讲的那个案子哈，那个案子里面，这个用人单位后来不是提交了劳动合同了吗？是吧？那么他就等于说，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了，等于说劳动合同不是没签，是已经签了。那么在这个法院二审最后判决的时候，关于劳动者要支付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这块，这个法院就是不是得重新考虑一下了呀？ 这个问题是我们讲到的，就是那么最终民事诉讼还是要以查明的事实啊，以查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嘛。当然这里面判决的时候会有一个从我们实体法还有程序法上，那么如果法院认为，当然这一块我们对个案我们就不做评论啊，就是从法院的角度呢，如果从举证责任来讲，就是说你之前因为我们这块民事诉讼法包括证据规则也是有规定的，那么如果你因为故意不提交，或者说你重大过失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也不是后来出现的或者新发现的证据，那么是可以不采信的，你已经预期提交。当然新的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那么还是新的民事诉讼法的这个角度呢，还是更多的要要求尊重基本事实。但是你如果是预期提交之后造成了对方比如交通费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损失，误工费甚至误工费都是可以支持的。因为你造成了我这个诉累本来这个事实很清楚， 对 因为隐匿证据你造成了我相关的损失是可以赔偿的。那这块我觉得法官其实是可以根据个案来进行处理，当然可能处理的实际情况要从他预期提交的情节，包括事实本身的这个利益平衡通盘考虑个案的处理。 好的，那么这一起呢涉及到这种不诚信诉讼的这个案子我们就讲到这里。那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副庭长李军法官，谢谢李法官。 谢谢大家。 好，李法官再会。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